晨曦，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为人。 你瞎说什么呢？ 晨曦，你要不 动，就算被克，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但是如果现在分开，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105集。夏九家用沈西带的随身 WiFi 上网，毕竟别处也有一些信息，各个媒体还在关注坠海事件。 名人日报，俄罗斯大巴坠海24小时已过，目前12小时黄金时间已超一倍，救援仍在继续，纵使只有一丝希望，也请付出百倍努力。 夏九家张大嘴巴，缓缓吸气，缓缓吐气，他快受不了了。沈西用力攥紧手指，首次感到动两只手的手指那么细那么软。他掏出几个糖果为夏九家一一含了，夏九家的状态好像好了许多。就在两人全都用力攥紧对方时，忽然海上一艘红色船只破浪而来，与此同时，几个穿着带有红十字标志的蓝色衣裤背心的俄方工作人员呼啦啦地扯着一个担架冲去，夏九家的血液骤凝，傻乎乎地跟着跑着。那边红船靠岸，工作人员不停步地抬着担架跳上，一个人先从红船里冲出，喊着俄语。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也听不懂，貌似好像是搜到一个。没等夏九家去别处询问情况，工作人员又呼啦啦地抬着那个担架上岸。夏九家忙奔过去，跟随担架速度颠颠的一路小跑，不敢干扰对方，却勇敢凑近一点，从人墙的缝隙当中看躺在那儿的幸运者。一看仔细，眼泪顿时奔涌而出，是他爸爸夏永和。此时夏永和极度虚弱，眼睛肿胀，手脚嘴唇几乎没有血液，身上还有许多坠海时的伤痕，然而奇迹般的还活着。他微微睁着眼睛看还在哭的儿子。一个华裔工作人员把夏永和向旁边一辆明黄色的救护车里塞，边塞边用蹩脚的中文说， 这是奇迹，没穿救生衣，没攀附物体，40多岁的人纯游泳漂浮挺了25个小时。 我爸多年导游，身体素质很好的，而且从小就会游泳，是水性。 哦，原来如此。 九家，九家， 爸，爸，爸爸。 夏永和声音无比沙哑，一个字一个字，仿佛打磨木头。 九家，是你妈妈救了爸爸。 妈妈， 中间有回我的意识远去，身体下沉，却忽然听到你妈妈在叫爸爸，于是我又醒过来了。 夏永和动动手指，想摸摸自己的颈胸中间。 就在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结婚以前打的金链，撞着你妈妈照片的金链崩断了。 夏九家的目光缓缓移到夏永和的颈部，发现二人结婚以前打的金链妈妈戴了13-14年，去世后爸爸加了一个吊坠放入妈妈的相片，又戴了多年的那条金链不见了。夏九家知道爸爸每到一个景点就要打开吊坠，并给自己妻子讲解历史，已经持续数年之久。 夏永和讲完，眼睛微闭，大脑骤然放松下来，反而陷入了浅度昏迷。他清清楚楚记得，当时在海上漂浮许久，他已有濒死症状，身体很轻很轻，灵魂仿佛飘出，从上方俯瞰一切，好像已经与世隔绝，耳边甚至还有歌声。然而突然的，他便听到妻子在唤，迷迷糊糊当中，因为数年未见，想要睁眼看看，他竟清醒过来，拍打水面，并未下沉。然而颈间那条有亡妻遗照的金链，通常意义来讲不会轻易断裂的金链崩开了，断裂了，并且慢慢慢慢地下沉，永远地沉在了黑海克赤海峡那幽静的水底。夏永和觉得是妻子的灵魂一直守护他，藏匿于结婚时打的金饰当中，替他挡住厄运，带他死了一回。旁边夏九家听完夏永和的话，将头抵在沈西胸膛上痛哭失声。他还是不相信神鬼，认为只是偶然，然而爸爸信，也依靠他活了下来。生命有尽头，但家人间的力量犹在。夏九家痛哭许久。俄罗斯的九月，沈西穿着长袖衬衣，胸膛如湿一片，他温柔地搂着对方。接着夏永和被送入黄色的救护车，夏九家作为伤者家属与沈西一道坐在旁边，惊魂未定。爸爸还有自己二人其实可算十分幸运，得到上天最后一刻突如其来的一点怜悯。他轻拉着沈西的手，还是背脊挺直，一会儿看看爸爸的眉眼，一会儿看看监视器上的数字。最后他们到达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医院，夏永和被推进最内的急诊室，夏九家与沈西则等在休息室。没过多久，有关部门和志愿者向夏九家抽了管血，验 DNA， 证实二人亲属关系，并进一步明确夏永和的身份。随后一直待在这家医院等待伤者情况变化的中领馆的两个人出现，问了问情况，安慰夏九家。待了大约半个小时，又急匆匆地回到 ICU 那边。夏九家挺担心暴露免签的事，但对方并没有关注这些东西。据说遇难者的遗体也在这家医院，明天家属将会陆续抵达认领，也是用 DNA。 此外还有两家中文媒体进入医院，对夏九家沈西进行了一些采访，时间不长。国内媒体立即得知搜救结果，微博大 V 贴出情况更新。 名人日报情况更新，俄罗斯大巴坠海，奇迹发生，找到领队。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5时，俄直升机发现坠海25小时的领队。医院方面表示，目前领队身体状况比较稳定。 夏永和只睡了大约3-4个小时，当地时间晚上9点左右，他醒了。护士推着病床将夏永和从一楼的急诊室转移到4楼的住院部。中国领事、俄国相关部门和志愿者又是看望一波。劫后余生，夏九家、夏永和都是有些感怀。夏永和讲述他水中的25小时。 我捞到了一个鱼漂，撑了几个小时，中间打来好几个大浪，我就一下没有握住，后来只好靠油，每隔几秒拍一下水，保持不沉，时不时有海鸥过来啄手啄头，很疼。 飘那么远啊，幸亏没有吃人的鱼。 夏九家听着特别心疼。讲完，夏永和问夏九家， 你是办了加急签证？ 对于签证，夏永和业务熟练，他觉得不太对劲。 没有，假装跟团游客，免签了。 夏永和点头，不置可否，没有批评，也没有表扬。 沈西怎么也…… 他曾经在沈西打工的肯德基见过对方，沈西又是装得很好。 怎么，我总觉得夏九家是最重要的亲人兄弟，他爸就是我爸，必须过来帮忙。 能吃饭吗？我去买点。 好像可以。 那稍等啊。 其他人都获救了吗？ 没有，目前九人死亡，五人失踪了。爸爸，你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责任吗？ 当地接待大巴司机一向都是 CC 旅行安排，不管哪个导游带团都是同样一趟流程。 那就好。 夏永和呆呆的眼睛望向远处。 不过我还是会忍不住想，如果当时磨蹭磨蹭，不要准时离开那个双面区塔，是不是能避开卡车，避免悲剧？ 别这么讲吧，你也是受害者呀，差点就被溺死了，你别胡乱揽责任了行吗？ 夏九家知道他爸爸他妈妈都是圣母，他也被人说是圣母。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 这样很好。 怎么好？ 像你说的，每年都会变老，19岁、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直到长出皱纹，一圈一圈，一年一年，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 乱七八糟，一起吹吧。 好。 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